二战期间，一艘报废的德国航母为何被苏联偷偷运回？ 苏联人当时是非常想建造一艘航空母舰， 一心想成为航母大国的苏联为何不断让世界目瞪口呆？ 苏联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一出来就被西方国家称之为飞驴飞马的四不像。 苏联解体给航母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悲剧？苏联历史上最后一艘核动力航母为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堆废铁？ 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人搞的鬼。 苏联航母的发展之路留下了什么耐人寻味的悲情大戏？档案为您揭秘一波三折的苏联航母之路。 1992年二月四日，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的零号船台，一个庞然大物正在被工人们拆除。在离造船厂不远的一处低矮平房里，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老泪纵横。嘴里还喃喃地念叨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复存在了。这位老人就是黑海造船厂的厂长尤里·伊万诺维奇·马卡罗夫，而那个即将被拆成破铜烂铁的庞然大物，其实就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艘航母，也是唯一的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众所周知，航空母舰是现代海军当中不可或缺的武器，也是各国海战当中最重要的法宝之一。这艘被拆除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虽然是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但算起来它也已经是苏联的第四代航空母舰了。在上个世纪的后50年里，苏联一直与美国进行着军备竞赛，而航空母舰的研制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既然如此重要，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为什么会在苏联解体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就被拆除呢？那么这艘航母是因为设计和建造上存在着失误，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又或者是由于什么政治阴谋吗？要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必须从苏联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说起。画面当中的这艘军舰名为齐柏林伯爵号，是德国在二战当中报废的一艘航空母舰。1945年的4月，已经是战胜国的苏联无意当中缴获了它，准备偷偷地把它拖回本国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为苏联即将开展的航空母舰计划做准备。而此时，航空母舰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由英国率先使用的武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美国、日本、德国还有英国都拥有自己的初级航母。那么作为当时的世界大国苏联，为什么要偷偷地研究别人的东西呢？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就致力于建造大型航母，并在1938年把它列入了苏联的又一个5年计划中，还一度想从美国购买航空母舰。只是二战的突然爆发让苏联暂时终止了航母的计划。1945年4月25日德军战败，为了不让齐柏林伯爵航空母舰落入苏军之手，纳粹将它凿沉在石切青港口附近的浅水里，但是很容易的就被攻入波兰港口的苏联红军发现了。能够从德国缴获到齐柏林伯爵号这样的大家伙，苏联人高兴坏了。按照协约国的协议，德国和日本的舰船应该是被沉没在深海或者直接被销毁掉。正准备大力发展航空母舰的苏联人觉得，与其埋头苦干，倒不如把这个废物拆开来进行研究，看看德国人怎么做到。可随后不久，齐柏林伯爵号却神秘地消失了。 这么一个大型的家伙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在此后的50年里，齐柏林伯爵号销声匿迹。关于他的去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把齐柏林伯爵号拖回苏联的航程中突降暴雨，没一会儿的功夫这艘航母便沉入大海。还有一种说法是，苏军为了测试航空母舰到底能承受什么量级的袭击，齐柏林伯爵号被当作了练习的靶子，任由俯冲式轰炸机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以便应对美国的威胁。在苏联空军的多次练习下，命运多舛的齐柏林伯爵号航母终于沉入了大海。 对于这两种说法，后者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其实从苏联人处心积虑地将齐柏林伯爵号航母费尽心思地运回来，就可以看出苏联人当时是非常想建造一艘航空母舰的。但事实证明，苏联人并没有从齐柏林伯爵号航母那里学到太多有价值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军事实力飞速发展，单单一个太平洋舰队就拥有超过1500架战机，但由于没有航母，这些战机再先进也只能以陆地作为基地，无法飞越重洋，制约那些远在其他大洲的军事威胁。 画面中的这位名字叫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是当时苏联海军总司令。他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在苏德战争当中，库兹涅佐夫的指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和喜爱。因为在二战当中，库兹涅佐夫亲眼见到了航空母舰对于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因此他亲自向斯大林提交了报告，建议苏联要大力发展航空母舰。可是起初斯大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他的强势和铁腕政治无需多说。对于军事，斯大林向来有着自己固执的判断。要说航空母舰有多么重要，斯大林不是不知道，只不过当时的他更愿意大力发展苏联的巡洋舰，因为在斯大林看来，与航空母舰这样的大家伙相比，巡洋舰的作战能力尤其是灵活性要更靠谱一些。 库兹涅佐夫对于苏联海军的感情相当深厚，这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苦孩子17岁便加入了苏联海军的北德纳纳河区舰队，后来又去了海军学校学习。从那时起，库兹涅佐夫所有的梦想都集中在大海上。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表现突出。在二战中，苏联海军在海上如何被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制约，库兹涅佐夫深有体会。再加上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所以库兹涅佐夫才会毫无保留地向斯大林建议大力发展航母计划。 库兹涅佐夫三番五次的上报，斯大林三番五次的拒绝。库兹涅佐夫这个老布尔什维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的专业性。在给斯大林提交的报告中，他的方案一次比一次详细，最终固执的斯大林点头表示同意，将建造航母纳入苏联新一轮的国家5年发展计划。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上台了。与他的前任比起来，这位光头领导人在固执己见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最重要的是，他个人对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不满已经很久了。 于是对于斯大林生前做出的许多决定，他要一个一个的取缔。 赫鲁晓夫究竟下达了怎样的命令，让苏联的航母计划再度搁浅？ 斯大林生前关于远航舰队的计划决策非常失误，立即取消。 赫鲁晓夫为何对航母如此不信任？ 那么我们苏联花这么多钱在海上建一个浮动棺材，它的意义何在？ 档案继续揭秘。 1953年5月的一天，刚刚来到办公室的库斯涅佐夫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份文件。在打开看过之后，库斯涅佐夫被激怒了。这份文件来自于赫鲁晓夫的亲笔批示，内容里写着，斯大林生前关于远航舰队的计划决策非常失误，立即取消。就这样，苏联的航空母舰计划由于领导人的观念不同被再一次搁置。已经是两朝元老的库兹涅佐夫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赫鲁晓夫如此不客观的决策呢？出于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他接二连三的打报告，向赫鲁晓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述航空母舰有多么的重要。然而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库兹涅佐夫这次的坚持没有得到回报，他的举动让赫鲁晓夫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1955年底，库兹涅佐夫被解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年的2月，库兹涅佐夫被降为海军中将，即刻退役。1974年，库兹涅佐夫黯然去世，直到14年之后，他才被恢复了海军元帅的头衔。由于库兹涅佐夫的退出，使得前苏联航空母舰的发展再度退回到原点。赫鲁晓夫为什么这么讨厌航空母舰？除了不喜欢斯大林，还有其他的原因。 1945年8月6日9点14分，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45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600米的空中爆炸，发出强烈的白色光线，广岛市中心上空随即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城市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马上沦为焦热的火海。这是原子弹的力量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它的杀伤力让人看到世间有一种武器几乎无敌。于是许多国家争先恐后地开始加紧原子弹的研制，其中就包括苏联。四年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一时间，核武器成为了苏联领导人的主要发力点。航空母舰跟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比起来，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战后美国人进行的核试验中，也专门测试了航空母舰对于核武器的防御能力，这一点苏联人也看在眼里。图片上的这个岛名叫比基尼岛，位于马绍尔群岛北端的堡礁。1946年，美军在这里进行了原子弹试验，他们在岛的周围布置了大约80多艘战舰，其中也包括航空母舰。一枚原子弹自空中投下，事后美国对外宣称，所有的航空母舰都在这次核试验中付之一炬。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人总共在比基尼岛进行了23次核试验，效果惊人。自从美国第一次在比基尼小岛进行核试验开始，赫鲁晓夫就相当重视这方面的情报。上台之后，他更是觉得斥巨资建造出来的航空母舰停在海上，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 那么我们苏联花这么多钱在海上建一个浮动棺材，它的意义何在？赫鲁晓夫没有想到，其实当时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动了一点小心思的。当时那些被原子弹炸毁的航母都是美国海军当中一些小而破旧的，真正的大型航空母舰丝毫没动，而赫鲁晓夫却凭此事就认定航空母舰是纸老虎一只，于是他踏踏实实关起门来研制起了各种核武器。 在伪导弹核武器论者赫鲁晓夫的国防战略之下，海军在前苏联军种中的位置一日不如一日，后来成了最不受重视的军种。当时的五大军种，战略火箭军、国土防空军、陆军、空军和海军，海军排在最后一名。1955年时，苏联海军的在编人数是747452人，短短一年间居然就被裁减到不足70万。 画面中的这个人名叫戈尔什科夫，在苏联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被赫鲁晓夫罢免之后，他就成为了苏联的海军总司令。他深得赫鲁晓夫的信任，那是因为他原本也是一个航空母舰的反对者。随着苏联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不断的吃亏，戈尔什科夫开始转变自己陈旧的观念，他开始积极地说服赫鲁晓夫让他大力地发展航空母舰。这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把苏联海军由一支近海防御力量逐渐发展成了能够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远洋导弹核海军，并且在他的大力主导下，苏联的航空母舰得以不断地发展完善。 和库兹涅佐夫相比，戈尔什科夫的资历和经验一点也不逊色。同样在二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他，对于海军的发展有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他比脾气耿直的库兹涅佐夫要显得忍让和沉稳。当他上任之初，看到赫鲁晓夫如此抵触航空母舰，便一直按下不表，一边自己在暗中关注各大国家的航母发展，一边也在静静地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来改变赫鲁晓夫的想法。而这个机会来得并不算很慢。 苏联制造的第一艘航母为何引来西方嘲笑声一片？ 苏联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一出来就被西方国家称之为飞驴飞马的四不像。 面对西方的冷嘲热讽，苏联又在酝酿什么大计划？ 但是要想赶超美国海军，没有一艘真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是不行的。 档案正在揭秘。二战以后，苏联和美国就开始两大强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两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互有牵制。1962年8月31日，美国的一架侦察机突然在古巴上空看到古巴开始安装苏联的防空导弹，也看到了苏联运送对地导弹的船只也已经到达古巴海岸。要知道，美国一直认定在自己身边的古巴是苏联在西半球扩张的跳板，尤其是1961年古巴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后，苏联更是加紧改善同古巴的关系。 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指向是谁，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得以建立的话，那么西半球将全面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而美国首当其冲。 美国总统肯尼迪发怒了，立刻派出有8艘航母战斗群、68个空军中队，还有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180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驶入 古巴海域周围设置了封锁线，在设置封锁线的几分钟就与苏联特混舰队迎面相遇。美国八艘航母中的其中一艘企业号马上派出反潜直升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支援。面对美国庞大的航母战斗群，苏联特混舰队的指挥官认识到，在自己没有航母和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贸然和美国庞大的航母舰队群开火，无疑等于自杀。 本来这场对抗，苏联处心积虑想要占得先机，没想到最后却丢尽了颜面，灰溜溜的将所有的导弹撤出了古巴。经过古巴导弹事件这么一闹，爱面子的赫鲁晓夫觉得，如果再不发展航空母舰的话，这么大的一个苏联还不得让人给笑话死。苏联第一艘航空母舰的计划直到此时才真正落到实处，而这个时候距离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的诞生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有两具 RBU 六千反潜火箭发射器，一具 SUWN 一反潜导弹发射器，还有两具 SAN 三防空导弹发射器。舰桥两侧专门装了两座57毫米两用炮。莫斯科级航母的后半段还是有点现代航母的意思，它有长81米、宽34米的飞行甲板，两部升降机可以直通甲板下的机库。另外，在烟囱尾底部也有小型的机库，可以容纳14架卡-25反潜直升机。苏联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一出来就被西方国家称之为非驴非马的四不像。的确，一般意义上的航空母舰更多的是作为飞机起降的一个平台，而至于像防御攻击的任务，更多的是交给周围的护航舰来完成。但苏联所研制的第一艘莫斯科级航母从一开始就安装上了防空导弹，又是装火箭发射器，从这一点上来看，苏联人刚刚研制出航母对于航空母舰的信任度还不够，生怕一不留神它就真的变成了赫鲁晓夫口中的水上棺材。莫斯科级航空母舰的问世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一点都没觉得受打击，他马上吸取经验教训，继续推动苏联第二代航母基辅级航母的研究和建造，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基辅级航母设计完成。 1970年，苏联第二代基辅级航母的首舰基辅号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开工，1975年正式服役。经过了几年的卧薪尝胆，苏联终于拥有了使用垂直起降飞机的航母。基辅级航母采用常规动力，能装载12架雅克38铁降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和20架卡-25反潜直升机。和第一代莫斯科级航母一样，基辅级航母除了飞机，依然装备了大量射程达300海里的 SSN-12 反舰导弹。 全新出炉的基辅级航母再一次遭到了西方的嘲笑，有一家军事杂志称它是鸟中的蝙蝠，说基辅级航母充其量只是航空母舰与巡洋舰之间的一种过渡舰型而已。戈尔什科夫面对西方的嘲笑一点都没有脸红，他反过来嘲笑西方的航母，说你们的航母只不过是装载了飞机和必要的防御武器，一旦遇到攻击的话，航母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而我们苏联的航母装备齐全，能攻能守，对于护航舰艇的依赖性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你们凭什么嘲笑我们呢？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戈尔什科夫又继续推动建造了另外三艘基辅级的航空母舰。1972年，第二艘基辅级航母明斯克号开工，1978年正式服役，1975年新罗西斯克号开工，1982年服役。以戈尔什科夫本人命名的戈尔什科夫号于1978年开工，1987年服役。数十年间，前苏联四艘基辅级航母相继服役，大大提升了海军的整体实力。这个时候的苏联在航母数量上虽然仍不能和美国相比，但苏联人再也不会出现当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苦于自己无航母对抗的自卑和无助了。 戈尔什科夫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魄力，将前苏联海军这一支爹不亲娘不爱的末端军种发展成为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队伍。他所推行的远洋进攻战略号称要把防线推进到美国海岸，而且他还不满足于眼下苏联的航母技术，在他的心里早就酝酿着一个更具雄心的航母计划。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这张照片展示了苏联的三代航母，左边和右边分别是苏联的第一代、第二代航母， 中间这一艘，就是戈尔什科夫发誓为了赶超美国的航母水平而建造的库兹涅佐夫号。库兹涅佐夫号是苏联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它1983年开始建造，1985年下水，以基辅级航空母舰为基础进行设计，但是它的跑道长度有所增长，可以搭载18架苏33战斗机、4架苏25 UTG 攻击机、15架卡27直升机和2架卡31直升机。而库兹涅佐夫号自身拥有的防御火力甚至超过了美国最先进的尼米兹号航母。 几经周折，苏联第一艘核动力航母终于动工。 一旦它建造完成，将宣告着苏联已经完全追赶上了美国航母的步伐。 但是苏联的解体彻底改变了这艘超级航母的命运。 古里亚诺夫斯克号生死悬于一线， 档案正在揭秘。 第三代航母问世后不久，戈尔什科夫这位一直为着苏联的航空母舰事业而奋斗着的海军元帅也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1988年5月13日是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作为苏联现代海军之父，一个海军强国论者，他的一生记载的是赫赫战功，拥有满身的荣耀。78岁的戈尔什科夫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到底想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三代航空母舰的问世使得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戈尔什科夫心里倍感欣慰，他要赶超美国海军的梦想也许就要实现了。但是要想赶超美国海军，没有一艘真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是不行的。那么核动力航母它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核动力航空母舰简称核航母，是以核反应堆为动力装置的航空母舰。自从美国建成核潜艇后，美国海军认识到核动力的优越性，决定研制核动力航母。1961年11月，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建成服役。美国的企业号航母上装备了核动力装置，使航空母舰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惊人的续航力。更换一次核燃料可以连续航行10年，而且它可以高速地驶往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后来在企业号航母建成的基础上，美国又研制出来新一代核动力航母尼米兹级航母。之前我们提到的苏联所研制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它的防御火力可以比肩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但要说到动力核心上，库兹涅佐夫号就不能和尼米兹级的航母相提并论了。最大的区别在于尼米兹级航母它的能源为核能源。1988年的11月25日，苏联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像往常一样的忙碌，工人们在拿到前一天工程师下发的设计单后大吃一惊，图纸上的这个大家伙是他们这一生当中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这一天是苏联海军历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因为在这座苏联最具实力的造船厂里将会诞生这个伟大国家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与莫斯科级、基辅级还有库兹涅佐夫级这前三代航空母舰相比，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动力植入，这就是它最大的突破。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空母舰设计排水量79758吨，吃水10.7米， 飞行甲板全长322.7米，水线长301.5米，宽75.3米，可用面积已经达到美国最先进的尼米兹级航母的96%。该战舰正式确定采用核动力推进装置，航速超过30节，飞行甲板铺设3个蒸汽弹射器，机库理论上可以容纳近70架飞机。这些先进的数据和指标意味着布里扬诺夫斯克号是苏联所拥有的第一艘超级航空母舰，而作为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一旦它建造完成，将宣告着苏联已经完全追赶上了美国航母的步伐。为了建造这一巨型的海上平台，苏联政府对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花费巨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建了新的车间、船台、吊车还有焊接等方面的设备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万事俱备，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下水的那一刻，等待着见证苏联海军历史上最伟大产品的诞生。然而最伟大产品面世的一刻还没有到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 1991年12月25日，所有的苏联人都无法面对的事实，一个屹立69年的超级大国苏联，从这一天起将不复存在了。一夜之间，苏联分裂成了15个国家，而制造航母的大本营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则位于新生国家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作为苏联唯一的航母基地，此刻并没有被各个新生国家虎视眈眈，相反，由于航母建造需要大量的财力，这个造船厂能否维系下去，谁来出资运营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加上还有多艘未完工的苏联航母都陷入了停工状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并不想放弃之前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时他已国库空空，想继续做一个军事大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当时下水不久的库兹涅索夫号航母基本完成，俄罗斯抢先从乌克兰手中把这艘航母抢了过来，让它驶回俄罗斯海域，加入了北方舰队服役，只完成了70%的瓦良格号航母，俄罗斯干脆放弃。 可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直都很清楚，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一旦建成，将意味着俄罗斯在海军方面可以继续和老美打个平手。于是他派出心腹秘密前往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而此时已经停工好几个月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仅仅完成了30%。这是1991年正在建造当中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空母舰，当时它的船台大合拢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这个造船厂所在的位置已经属于一个新的国家，乌克兰。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已经停止了向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拨款，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生死悬于一线。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它可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而是被当作苏联的秘密档案被保存着。照片当中，这位戴眼镜的老者就是黑海造船厂的厂长尤里·伊万诺维奇·马卡罗夫，也就是在本片的开头曾经出现过的那位痛哭的老者。照片上，马卡罗夫正在陪同苏联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参观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这张照片之所以被列为机密，并不是因为照片上这些人的身份，而是因为这些人的身后有12具花岗岩反舰导弹垂直发射筒在这儿。再往后看，这里就是瓦良格号航母的舰首。当时苏联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舰是绝对禁止拍照的，只有在国家领导人视察的时候才允许 专职摄影师进行拍照。当时叶利钦派亲信找到马卡罗夫这位老船长，就是想从专业人士的口中得到确认，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到底能不能最终建成。马卡罗夫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只有伟大的国家才能够完成它，现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最终俄罗斯政府的决定是放弃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由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自行处置。依然停靠在零号船台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会有人接手把它完成吗？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一直以来就是苏联政府的海军装备制造基地，自从苏联解体以来，造船厂就面临着无船可造的境地。可是工厂的几千号工人还得吃饭呢，马可罗夫天天都在为生计发愁。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客户出现了。一天，一家挪威公司来到了船长办公室，说他们要建造六艘新的大型商船。马可罗夫高兴坏了，要知道这个订单足可以维持造船厂两年的生计。可是要建造新的商船就必须要用到零号船台，可此时零号船台还被那艘无人接管的废弃了的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占据着，这可如何是好呢？而且挪威那家公司的订单下得还特别急，他们承诺说只要能够按时完工，钱不是问题。就在马可罗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情况下，一家美国的钢铁公司这个时候突然也找来了，他跟那家下订单的挪威公司几乎就是前后脚来的，说是要收购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空母舰的钢材，并且还开出了500美元一吨的高价。这下马可罗夫船长可是乐开了花，要知道当时市场上钢材的价格每吨才100美元，这可是笔好买卖。可是这么蹊跷的生意难道不令人生疑吗？苦于为船厂的生计做打算的马可罗夫不是没有担心过这里面可能存在着猫腻，但是他已经被天上掉下来的两个大馅饼蒙住了眼睛，况且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救船厂于水火之中更重要的了。于是他下令让工人们火速拆除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就这样，苏联历史上第一艘核动力的超级航母就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当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被大卸八块，等待美国钢铁公司把它运走时，这家美国公司却突然借口提出签合同的是副总经理，他不了解钢材市场的行情，收购钢材的价格出得太高了，合同无效，不予收购。随后挪威人的造船合同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成型，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反倒拆了自己的船。船长马可罗夫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可是前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人搞的鬼。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设计理念，在当时的世界上来说属于极为先进的，如果它一旦建成，那么将可以和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相媲美。美国当然不可能不怕这个威胁，可又苦于苏联的强大没有办法进行阻拦，现在正好趁着苏联解体可以有机会暗中进行破坏。 其实要造船的挪威公司和要收购钢铁的美国公司，这都是美国人耍的小伎俩，目的就是想让当时苏联顶级的航空母舰变成一堆废钢铁。其实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悲剧起因并不完全是美国人玩的阴谋。就在美国钢铁公司出现的时候，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已经决定在四五个月之后就把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拆除，以解放船台好来接别的生意。由于苏联解体，就算没有美国人来算计，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也没有能力再将它继续完成了。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至此，苏联几十年充满了波折的航母建设终于成为一曲悲歌。 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先动人，渐靠近，渐靠近，异乡的恋爱突然盗取我心，沙滩的发音太动人，明知牵不走，最好放下。今晚后忘掉这段往事，忘掉异国这位恋。 都最精彩。